手点解手牵手，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啊！早晨，早晨啊！星期四嘅早上有钱佩佩陪伴你，当然啦，你应该系扭开紧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系第五台嘅频道啦，系咪？好啦，咁啊，提下你咯，咁啊，日子咧就已经嚟到2021年嘅12月16号星期四嘅早上啦，咁啊室外温咧系22度啦，相对湿度咧系86%嘅，咁啊时间就已经系嚟到早上嘅5:10噶啦，咁啊至于农历方面咧就嚟到呢一个嘅11月13噶啦，嗯。咁啊，头先就听过呢一首咧，就由陈秋霞主唱嘅《点解手牵手》啦。 挥挥手，为我的自由，今天与你分手，不必要眼中有泪流，人总有分别时候。遥长路我不会回头，不需替我担忧，青春在我双手里头，何必理得失与否。 呢一首嘅歌曲啊，自由在我手，好咁啊，讲下最新嘅天气先。大致多云啦，早晚有一两阵嘅微雨，日间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同埋温暖，最高气温咧约为25度啊，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，展望明日北风系会增强嘅，晚上系会显著转凉啦。周末期间大致天晴，早上系清凉，下周初至中期咧系有雨嘅。室外温22度啊，相对湿度咧系86%嘅。 是我故意用无心的话，针针刺痛着你。谁又察觉在我的心里颤抖，是我故意如冰一样来令你难受，明明是爱你又要疏远你，谁人不想拥有。如到一天当我走，明白你难受，

战，但雨点偏偏促使这样遇见，总要在雨天人便挂念从前，是你的一切告别在雨 分手总要在雨天，我哋有张学友嘅歌声。 是否很惊讶，讲不出说话？没错，我是说你想分手吗？曾给你驯服都就像绵羊，何解会反咬你一下？你知吗？回头望伴你走，从来未曾幸福过，苦过痛，渡过火，沿途为何没爱河？下半生陪住你，怀疑快乐也不多，没有心别再拖，好心一早放开我，从头努力也坎坷。连岁月那么多，为继续而继续，没有好处还是我，若注定有一点苦楚，不如自己亲手割破。是否不甘心，首先给撇下，换了你是我，你忍得到吗？挨得过无限次寂寞凌迟，人生太早已看得化也可怕。回头望伴你走，从来未曾幸福过，苦过痛，渡过火，沿途为何没爱河？下半生陪住你，怀疑快乐也不多，没有心别再拖，好心一早放开我，从头努力也坎坷，通通不要好过，来年岁月那么不过承认错，若勉强也奋斗不多，不如什么也失破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难行就无谓再拖，好心一早放开我，从头努力也坎坷，通通不要好过，来年岁 卢巧音好心分手啊！我个月历咧，原来下个星期咧就已经喺呢一个嘅圣诞节。咁啊，圣诞节之后咧又系呢一个除夕，亦都即系话咧呢个2021年咧，我哋要同佢讲拜拜啦。咁啊，迎接呢个2022年啦。唔知道你有冇啲咩大计准备咧？因为好多时候咧系嚟到年尾嘅时候咧，大家就会准备一啲大计，希望咧来年我要点，我要点，我要点咁样。即系无论系点样都好啦。最重要咧，都系可以快快乐乐咁样过啦，同埋有一个健康嘅身体咁过。咁啊，所以咧，我嘅大计咧就系希望喺2022年咧就继续健康咁样做多啲运动，咁啊令到自己身心咧都可以好啲。唔知道你会唔会都系同样咧？朝头早咧好多时候咧，即系一路听歌一路做运动啊！我自己都系嘅，做运动嘅时候咧，一定要听住歌先至可以做得起劲。唔知道你系咪咧？好，望个钟咧，好快到五点半钟，先听一节五点半钟新闻简报，翻嚟之后继续清晨上嚟啊！ 清晨五点半，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。美国白宫首席抗疫顾问福奇话，目前可供应用的新冠疫苗加强剂对 Omicron 变种病毒有效，似乎不需要针对特定变异病毒株研发疫苗。

还在，让你的爱满心内。在那遥远有意无意遇上，共你初次邂逅，谁没有遐想？诗一般的落霞，酒一般的夕阳，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。斜阳离去，朗月已幻想，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。这一刹情一缕，影一对人一双，哪怕亦似爱一场。潮汐退和涨，月冷风和霜，夜雨的狂想，夜花的微香，伴我星夜里幻想，方知不用太紧张。没法隐藏这份爱，是我心情深似海，一生一世难分开，难改变也难再，让你的爱满心内。潮汐退和涨，月冷风和霜，夜雨的狂想，夜花的微香，伴我星夜里幻想，方知不用太紧张。 最爱我哋有周慧敏嘅歌声，好咁啊，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。啊，喂，打风唔系啩？一道云带咧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啊。喺上昼五点啊，强台风雷伊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约960公里，预料向西移动，时速约为25公里，大致移向菲律宾嘅南部，并逐渐增强嘅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，大致多云啦，早晚系有一两阵微雨，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，最高气温约为25度啊，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。展望明日北风系会增强，晚上系显著转凉。周末期间大致天晴，早上系清凉嘅。下周初同埋中期咧系有雨嘅。室外温22度，相对湿度86%啊。《致林情歌》呢首你都会唔会系谂起嘅其中一首呢？如果你喜爱哥哥嘅话，一定会谂起呢一首歌。 为你钟情，倾我痴情，请你珍藏这份情，从未对人倾诉秘密，一生首次尽吐心声，望你应承给我证明，此际心灵有共鸣，然后对人公开心情，用那金子环做证，对我讲一

好啦，咁我哋听首歌翻嚟之后，有黎医生出现。 搭船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，爱有千斤重，重过无涯的铁路。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，肌肤也被你修补。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，是你去唤醒我，努力才能被爱慕。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，自己不好。我这幸运而合着眼睛，只得你沉重身影。如果这记忆非爱情，连天都不会太高兴。莫非可终身美丽，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，对你不止感激敬礼，斗你自己才是虚伪。流逝，因他们多漂亮，未及你矜贵。记忆无论再轻，轻不过脉搏声，靠你的手臂，躺下人潮中畅泳。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。如果可抱起这爱情，连天都会替我高兴。莫非可终身美丽，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，对你不止感激敬礼，当你知己才是虚伪。莫非多一份受礼，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，给我自信，给我地位，这叫幸福，不怕流逝。任他们多漂亮，未及你矜贵。因有自信，所以美丽，使我自卑都放低，在半空之中亲你，不管生死。 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。健健康康在清晨。 来到星期四啊，咁啊，上个星期起咧，我哋就请嚟咗皮肤科专科黎奕乔医生同大家倾下偈，讲下皮肤问题。今日当然继续有黎医生啦，黎医生早晨， 系各位早晨，佩佩早晨， 早晨啊，喂，咁啊，黎医生上个礼拜讲秋冬季节咧，好多时候干燥咧，令到好多朋友仔湿疹咧会发作。讲起湿疹咧，我相信真系好困扰好多好多香港人。香港好似仿佛咧最多人有嘅皮肤问题咧就系湿疹，无论即系一出世嘅小朋友又好，或者系大人都好咧，都好多时候咧都会受住呢个湿疹困扰。系咪秋冬季真系特别容易发作，定系转天气都会有呢个问题嘅咧？ 一转亲天气咧，就大把病人翻嚟噶啦。咁无论系你话诶热转冻，定系咧？冬轉熱咧，總之個氣候一轉咧，真係啲濕疹好多病人就發曬啦。 嗯，咁但係嗱，講緊濕疹呢樣嘢咧，好多時候都話係遺傳嘅喎。咁究竟係咪大部分都係遺傳，定係都有外在嘅因素引發出嚟嘅咧？ 兩樣都有。 咁咧就，譬如有啲小朋友好細個，一出世就濕疹啦，或者我哋叫做異位性皮炎啦。咁絕對有遺傳因素嘅。如果爸爸媽媽有濕疹或者其他敏感症，敏感症意思咧，即係例如佢有哮喘啊、鼻敏感啊嗰堆敏感症嘅話咧，遺傳俾小朋友濕疹啊或者其他敏感症嘅機會都會大啲嘅。 你嘅意思即係話佢爸爸媽媽有敏感底嘅，咁就有機會佢爸爸係鼻敏感都好啦，可能有機會遺傳俾個小朋友咧就變咗濕疹嘅。 因為咧敏感症咧其實係一堆咁樣睇嘅，咁、就佢唔可以話淨係分割話濕疹就係皮膚就係皮膚啦，其他敏感第二樣嘢啦。咁其實敏感症咧都包含呢幾樣嘢一齊嘅，咁、所以總之有得遺傳落去，都有機會發生噶。 大家最擔心一樣嘢啦，如果有問題嘅咪醫咯，係嘛？ 嗯， 係咪冇得斷尾嘅咧？我見好多人咧，即係好多年都受到困擾，亦都唔知點樣搞、啊。 濕疹咧真係一個好麻煩，亦都好討厭嘅病嚟嘅，因為實在咧佢係反反覆覆，跟住有時發作，有時又好啲，轉季又發作。斷尾呢樣嘢咧難嘅，一個字講曬。不過係咪一定唔得咧？咁又未必。好多研究咧就話，如果喺小朋友開始有濕疹啦，如果個濕疹控制得好好。我讲多次啊，控制得好好嘅话咧，到佢大个个小朋友，譬如话上到去小学、中学咧，其实可以甩咗嘅吓。咁亦都听过唔少家长同我哋讲，小朋友咧越大咧，啲湿疹咧好似越嚟越好，甚至乎有时真系甩咗。不过咧，我先讲咗，真系控制得好好嗰啲病人先得噶。 我咧就曾经听过咧就话，如果喺青春期啦，又或者咧佢系可能转做妈妈嘅时候啦，即系我讲女仔啦，就有机会咧就系会断尾嘅，系咪咁噶？ 其实年纪慢慢越嚟越大咧，异位性皮炎湿疹呢堆咧。个皮肤都会好啲嘅吓，咁、但系点样？头先讲咩叫做好好咧？咁样，例如佢每一次发作，嗱，你知湿疹好痕好红， 系你好难制止自己唔猫嘅，系 真系要消晒炎先得嘅。因为其实每一笪皮肤红咧，其实佢一路发紧炎。我哋最唔想睇到系乜嘢咧？就系佢笪皮肤好红啦，不停咁拗啦，跟住嗰个皮肤咧增厚咗。好似厚到咧一塊樹皮咁厚，硬骨骨，嗰啲咧就會變咗一啲慢性嘅濕疹。如果慢性嘅濕疹咧，坦白講，好難走翻轉頭噶。 係，咁嗱，即係老老實實啦。断尾有啲人就话，如果细路仔开始时候有断尾咧，大个就有机会会断尾啦咁样。咁但系有啲人话，如果你大人嘅时候先至开始湿疹，系冇得断尾嘅，又系咪咁嘅咧？ 如果真係大人先開始有濕疹呢，因為濕疹其實有好多唔同種類嘅。咁有啲係到老人家，譬如佢油脂分泌唔夠啦，佢先會出一啲叫血脂性濕疹啦。咁亦都譬如話喺中年嘅時候呢，好多時會有啲我哋叫接觸性皮膚炎，其實都係濕疹一類嚟嘅。好多時呢啲種種類類嘅濕疹咧，其實有啲原因誘發佢嘅。如果我哋可以揾到有啲誘發佢嘅原因咧，咁有時都有希望可以攞走呢啲原因，而控制個病情會好好多嘅。 你頭先講有唔同嘅類型，大致分為咩類型咧？我淨係見過有啲係乾身啲，有啲又會出水咁，我淨係識分呢兩樣嘅啫。原來仲有其他類型㗎。 冇錯。如果你話淨係以佢嚴重程度嚟咁分啦，咁有急性，咁真係哇好痕，紅曬出曬水，有水泡。有啲就比較慢性，就好似頭先咁講啦，佢係乾曬㗎啦，不過咧就啲皮膚增厚曬啦。但如果你話要以分類嚟咁分咧，咁實在仲有好多五花八門啦。例如頭先講異位性皮炎啦，即係小朋友一出世開始已經可以有啦。又例如我頭先講有啲叫做接觸性皮炎啦，例如女士佢去染頭髮，跟住咧個髮線啊、耳仔面啊，會發啲好似濕疹咁嘅紅疹啦。又例如我哋頭先講過，譬如話佢一路去用搓手液嗰啲病人咧，咁一路會掂到啲酒精啊、潔膚嘅嘢，令到隻手都會發炎啊。呢堆都係叫做接觸性皮炎啦。最後啦，年紀大啲啲老友記，有時啲油脂分泌佢唔夠多咧。 只脚部咧会突然间会裂啊，会干啊，会痕啊，呢种咧就叫血脂性湿疹啦。咁、变咗咧，其实都有好多好多唔同种类嘅湿疹噶。 咁即系话简单啲讲，自己唔识就唔该去睇医生啦， 都要噶。 系啦，咁嗱，其实除咗遗传呢样嘢之外，会唔会都讲紧有啲朋友仔我听过话会系食嘢嘅敏感，令到佢诱发佢嘅湿疹出嚟。如果咧就戒口咧就得噶啦，咁系唔系真系得嘅咧？ 好多研究咧就指出话，如果系啲好细嘅小朋友，例如一两岁嘅小朋友啦，啲湿疹好犀利嘅话咧，都有机会同食物敏感系有关系嘅咁。咁不過咧，如果係已經係成年人嘅朋友啦，有時咧其實又未必係關個食物敏感關係嘅。我哋都有好多坊間知道嘅食物敏感嘅測試啦。咁亦都聽過好多病人講，就算佢驗到有啲食物敏感，佢真係戒清曬啦， 都係有嘅。 可能真係濕疹繼續嘅。 係係，咁但係即係話。如果已經驗咗話佢敏感，係咪食少啲又會控制好啲啲咧？定係其實都唔使理啦，總之你查嘢就得啦咁樣 咧。如果驗咗真係有某幾類食物敏感咧，我哋可以逐樣試一試嘅。 係， 咁你就因應邊幾樣啦， 特別勁嘅， 冇錯，你 就 去 戒咗佢啦， 戒咗佢，咁睇一睇有冇啲幫助，都可以做呢樣嘢。 嗱，亦都有啲人話咧，塵螨係會引致嘅喎，咁又係唔係嘅咧？ 都是的，因为我们譬如做很多敏感测试呢，都验到很多病人会对尘螨、尘虱螨这些有敏感的。咁不过奈何有时候真係避无可避。 唔通你瞓木床咩係咪，你唔完全冇挂窗帘都仲得嘅。 都啱嘅。又或者如果真係好多毛公仔呀喺张床度摆，我真係会建议病人呢可唔可以摆少啲呀，或者真係攞走毛公仔会好啲呀。 係咁，但係往往好多时候有湿疹嘅都係细路仔嘛，咁毛公仔就真係佢哋嘅致命伤嚟嘅。 都难嘅呢样嘢攞走就。 咁但係系咪都系要验过先得，又唔好自己立乱嚟，定系喂其实全部有湿疹嘅你都唔該拎開曬啲毛公仔佢咧咁。 如果最科學化咧，就真係要做測試嘅。不過如果你話小朋友個個走去驗，因為都要吉針噶嘛，咁可能又會難啲啦咁樣嚇。咁可以個環境可以保持乾淨啲，咁盡量都因為我哋知道塵螨啊，或者有時有啲寵物貓毛、狗毛啊嗰啲都會敏感，咁就盡量避開啲先啦。 我亦都有聽過啲咁嘅坊間傳說咧，就話：哎呀，你屋企咧唔使太乾淨噶，因為咧太乾淨咧，佢出到街。咧佢就搞唔掂噶啦，因为街好污糟，系咪真系咁咧？嗱，头先又讲要尽量令到屋企干净啲，咁究竟边样先啱啊？ 嗱，有另外一个学说啦，佢就话要小朋友尽量咧去面对接触啲致敏源，咁到佢适应咗啦，咁样又会冇咁差噶啦。 就天不怕地不怕啦，咁样 都有人会咁讲嘅吓。咁不过喺香港嚟讲咧，我哋就真系少啲去推行呢样嘢嘅。通常我哋都系去避免啲致敏源比较多嘅。 嗱，咁啊，讲紧湿疹咧，都即系拗到。一笪笪咁样噶嘛，确实即系如果其他人望落去都几惊下嘅，系咪？咁确实湿疹系咪唔会传染嘅咧？嗱，呢个好需要必须要李医生讲清楚，因为咧确实真系好多人咧对湿疹嘅病患者咧都好抗拒下嘅。 明白嘅。其实咧好多皮肤病嘅病患者咧都好困扰，佢哋因为皮肤实在太容易俾人哋睇得见啦。咁譬如佢搭車喺地鐵喺巴士，又驚人哋睇到佢會唔會惹人噶、又人哋又驚會避開你啊咁。咁呢啲咁嘅誤解或者歧視咧，其實對好多皮膚病嘅病患者都係一個好痛苦嘅嘢嚟嘅。 冇錯。 特別係我啲病人，如果真係好嚴重嘅皮膚疾病，濕疹又好或者銀屑病又好，咁佢哋都會成日都會同我講呢樣嘢嚇。咁啊，又或者話。又唔擔心唔可以去游水啊、做運動啊，嗰啲更加唔得啦咁。咁不過真係要講清楚咧，濕疹本身就真係唔係一樣傳染人嘅皮膚病嚟嘅，因為佢本身咧嗰笪紅疹係冇菌喺度噶。咁當然可以，譬如個濕疹拗損咗、拗爛咗啊，有細菌入咗去，呢樣嘢都時有發生。不過濕疹本身咧。 其实就真系唔会传染人嘅。 嗯，咁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啦。我哋反而咧见到你身边嘅朋友仔有湿疹咧，系要多啲关怀佢先啱嘅。点解佩佩咁大感触咧？因为佩佩都曾经系一个嘅湿疹严重嘅病患者，所以我好明白嘅。好啦，咁今日咧亦都讲咗好多关于湿疹嘅一啲嘅资讯俾大家啦。咁其实讲紧湿疹困扰咁多人啦，我哋下一集继续会就住湿疹咧同大家讲下点样医治咯，好嘛？ 好啊， 唔该晒黎医生，下个星期再见，拜拜， 拜拜。 忘掉种过的花，从新的出发，放弃理想吧，别再看尘封的喜帖，你正在要搬家，捉得起人应该接受，都有日倒下，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永远也不差，就似这一区曾经清得上美满甲天下，但霎眼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乌鸦，好景不会每日常在，天梯不可只往上爬，爱的人没有一生一世吗？大概不需要害怕， 郑安琪喜帖街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:28咁上下啦。咁啊，听紧嘅咧仍然都系清晨爽利啦。咁啊，虽然咧就快到呢一个6:30，即系话咧今朝早嘅节目亦都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啦。不过咧都要提提大家啦。咁啊，头先喺节目都讲过啦，望下日历就已经嚟到年尾嘅阶段啦。咁啊，好多时候咧年尾啊好忙嘅，咩后生嘅就可能忙呢一个嘅圣诞节啊，又或者忙呢个除夕要出去玩啊咁样啦。咁啊，但系咧而可能长辈方面咧就忙咩咧冬至嘅饭局啦，系咪？咁啊，要整啲乜嘢啊？或者系 book 一个咩地方可以同屋企人相聚啦？咁当然啦，而家有限聚令嘅关系咧，所以咧好多时候咧都可能要少啲啦，少啲人啦，又或者咧可能喺屋企啦，咁可能咧主妇们咧又会即系烦恼一啲啦。

有不少食肆的铜锣湾世贸中心昨日食晏时分发生三级火警，13个人要送院，主要是吸入浓烟不适和扭伤，其中一个人危殆。大厦平台和天台又多人被困，大约800人需要疏散。有逃生的市民说听不到火警钟响，洒水系统亦都没有启动。消防处说由于商场做紧维修，一至五楼消防装置闩了。我们找了消防处前处长林振敏，一阵听他讲下遇到这种情况有什么要注意。 消委会是接获投诉，发现有医疗中心的免费或者是低价的身体检查作为招来，之后还向消费者夸大病情，推销昂贵的疗程。有集团还以弱势社群为硬销的对象。